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来关注下路况，目前东二环广渠门桥北向南有事故，队尾排到东直门桥、朝阳门桥南、东四十条桥南、南向北分别有事故发生。以上是事故路段，后车请注意避让。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麻辣烫。 娱乐麻辣烫。 嗨，下班了吗？有人摆局，来的都是贵客，聊的都是干货， 吃着火锅还唱着歌，多呀！ 赴约时间，周一至周五每晚7点。 勿忘见面地点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牢记免单口令，娱乐是心情调剂，麻辣是人生态度。 娱乐麻辣烫。 涮娱乐江湖，品百味人生。 欢迎呼朋唤友，七嘴八舌，鼓励静静聆听，独自享乐。 娱乐麻辣烫，我们不见不散。 北京时间19:02:16，欢迎来到娱乐麻辣烫，大家晚上好，我是千纯。今天如果提前来到我们听听 FM 的聊天室的朋友们就可以看到哈，我们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话题是围绕一部舞台剧。这就是由中传戏剧影视学院和中国国家博物馆合作的国内第一部文物活化舞台剧《笑颜人》。这是根据有着汉代第一俑之称的击鼓说唱俑创作，让文物和它背后的历史复活在舞台上。我们娱乐麻辣烫今晚邀请该剧的众主创，带我们来感受2000年前排忧们的故事、生活和情感。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校友，也是很多的前辈哈，他们分别是音乐策划傅龙、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傅老师您好。 大家好。 还有我们的编剧武瑶，是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师。吴老师您好。 大家好。大家晚上好。 还有导演杨洋，是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表演系副主任、音乐剧专业负责人。杨老师您好。 大家好，我是杨洋。 还有我们的舞美总设计刘民，是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副教授。刘老师您好。 大家好。 欢迎各位到来哈，也感谢各位带着这样的一部舞台剧来到我们面前。先来说说刚才我提到这个词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get 到，叫排忧。排忧是好像我在文案中看到的，其实我自己本来也不知道，我去查了一下，就是古代以乐舞协戏为业的艺人，他不能等同于相声，但是和相声有一定的承接的渊源的关系，是不是这样？ 没错。我们说这排忧哈，特别是在我们这部戏当中，他以语言哈这种诙谐逗笑的这种方式啊，所以这是排忧在我们这部戏当中的一个特点之一。 这个文物活化舞台剧《笑颜人》，这是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击鼓说唱俑为切入点的，我们都知道哈，这是结合了汉代和现代的一个艺术形式，我们要上演一场人和俑的跨越时空的对话，这其实是要带观众一起去这个经历一场很奇幻的旅行。因为毕竟离我们的这个生活有点遥远，而且其实是有点距离感，但是它又很厚重，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充分感受中华民族这个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艺术魅力。所以这个戏会不会有点曲高和寡？ 听起来好像会哈，但实际上我们这部剧上演了之后非常的有这个震撼力，同时小朋友家庭包括我们的成年人包括我们在学校演出的时候，很多的老师和同学们非常非常的喜欢。 其实是成年人和孩子们都很合适， 没错， 很适合去看那部剧。 我们在做这部戏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目标的一个受众群的一个定位哈，因为我们未来这部戏可能会在国家博物馆来进行演出，驻场的演出，所以我们想象我们未来在国家博物馆，我们面临着观众的群体一定是有爱好者，文物爱好者，同时呢也会有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小朋友们，因为要让他们普及对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所有的这些知识哈，所以呢包括我们博大精深的这种艺术的传承的这种魅力，那么所以我们在做这个创作的时候，我们想到了这一点因此在我们这部戏当中，我们会有音乐舞蹈诗歌，还会有这个非常 很多的艺术形式在里面， 没错，很多艺术形式，所以一会儿可以让我们的老师们也可以聊一聊这方 面，而且里面加入了很多现代元素， 是的，是的， 好像还有演员自己演唱的作曲的原创作品， 是的， 对， 是的， 这个我们这个傅老师就可以说一说，对不对？据说傅老师是我们的音乐总监。 哎，这个当时呢，接到这个项目任务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是有顾虑的，因为当你走进国家博物馆的时候，那种厚重感哈，那种穿越历史年代的这种感觉，就让你觉得，哇，这下这个任务是不是非要做得很大气、很严谨、很学术啊？后来我们召开了一些这个专家的论证会哈，其实也特别感谢这些专家哈。 傅老师，我们可以离话筒再近一点 啊，就特别感谢这些专家呀，给我们解放思想、开阔思路，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些手段哈。因为这个本来我们这个原始的 idea 我想应该是有的，就是我们能给观众提供一场类似于博物馆奇妙夜的这种神奇的旅程，这个概念围绕这个旅程呢，我们就把它具象化。那么于是乎呢，我们各个工种哈，跟我们的集合的戏剧影视学院的老师们啊，都担当了各个角色，所以其实单就一点来讲，比如说像音乐这块，最开始其实我们想的也是比较多，比如说我们都知道中国的音乐呢，其实可以上溯到汉乐府籍，但是那里边呢只是一些文字或者是古老的那些古琴谱啊之类的，都不足以给我们提供现在的这种音响的支撑，所以当时非常非常的难，包括我们还甚至还向影视作品当中想去取经，无论是你看电影《孔子》啊，还是什么《十面埋伏》，张艺谋导演的，那里边章子怡也唱了那个《北方有佳人》，但是那些其实都是后做的，我还专门去就这个事儿咨询了刚刚获得金鸡奖最佳录音奖的我们的陶晶老师，陶晶教授，他告诉我当时这个曲子应该是梅林茂做的，就是说看到那个歌词他来现场谱的曲，所以并不是古曲。那这样的话就搞得我们更加的迷惑了，怎么来呢？ 就其实前期的工作是最难做的。 对对对对，后来慢慢的发现这个演员当中有很多小天才哈，他们自己就能进行音乐的创作，那么最后干脆哈就解放思想哈，完全让这些年轻人活跃起来。我们又加入了学校的电子音乐专业的研究生啊，还有本科生啊，他们来进行一个辅助，然后跟演员本人进行一个精细的打磨，最后成了现在的这种特别有时尚感哈，融入了现代音乐元素的， 还有 EDM 是不是？ 对对对对 对 对。 因为其实刚才这个杨老师已经问我了，说哎，你有没有听里面的歌？我说我听了，我说其实听第一首《上山行》的时候，《上山去》的时候，我觉得还是有点遥远，那个距离感、空间感。但是呢，当我听到《复病行》的时候，《复病行》这个名字我也不是太听得懂，但是听到副歌的时候，一开始是个民谣的感觉，副歌就有这个流行的唱腔出来了，我觉得哎，离我近了一点。然后当我听到这个剧的这个主题曲叫做《笑颜人》的时候，有说唱还有方言，听得很清晰，我觉得一下拉近了我和这个剧的距离。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聊这个剧的之前，我们再来听听它的主题曲，叫《笑颜人》，是不是？ 没错， 来。 少只知道读书好， 天家二郎志气高，十年安装苦难熬，一心只读终于笑，学富五车又如何，天子堂前不闻招，颠沛流离不堪言，落得借钱学说笑、哦哦哦哦哦，还有痴人有谁近，何处不见风雨潮，世界冷暖谁人知，苍井之人自知道，官大之前功父门家皆陪笑，陪笑苦尽甘来想融化，一朝登上天子轿，也曾嬉笑千军梦，也曾看别笑中道，半生岁月从此过，人生却如戏中妙，大蝶宠辱不求，如却不惊不人妖，一旦进入幽门里，二定却捉住家宝，去也得到，不是狗戏都叫做自重奔忙难计较，而今归乡五大丘，更度几时传家宝，柴门掩去青山月，特下只留一心下到读书好，天家二郎志气高，十年安装苦难熬，一心只读终于笑，却不自由如何，天子堂前不闻招，颠沛流离不敢言，留得借钱学说笑，少时只得读书好，天家二郎志气高，十年安装苦难熬，一心只读终于笑，却不自由如何，天子堂前不闻招，颠沛流离不敢言，留得借钱学说笑。 我觉得刚才大家应该很清楚的听到了，是四川方言吧？ 没错，四川方言，因为西谷说唱用本身就是巴蜀地区嘛， 这是孩子们的创作， 没错没错， 太能干了， 是我们音乐剧班2018级双学位音乐剧班的同学， 对，这个其实特别难，因为我们这个音乐从大的面来讲，一个是 BGM 哈，提供一种氛围，一种场景音乐，另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关于 围绕主题， 对这个歌的营造，歌呢它有曲有词，所以那这些古词古风词的这种来历哈，是经过了一些打磨的，所以武阳老师给大家说一说， 来， 你苦苦的寻觅 吴老师，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些师弟师妹真的是太一专多能了， 这个项目的那个过程确实还挺独特的，尤其是你刚刚傅老师说的这个苦苦寻觅，就是这个，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过这种在博物馆进去以后，觉得那个就是这是一个。带着我们小时候很多的那种想象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就是博物馆是个很神奇的地方，因为它在博物馆大家会感觉到这种时间和空间被折叠了，就是我们会一下会看到，我们怎么会看到这种2000年以前的东西，然后我们怎么会站在这个长安街边上的国家博物馆，就是因为那个就击鼓说唱勇是个四川出土的嘛，然后所以我们通常认为这是一个四川人，就是我们会看到就是这些东西都就很神奇的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时候，那我们再开始构思这个故事，就是这个故事我们之前需要的第一个点就是沉浸，就是我们要我们怎么样进入这个环境，然后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故事里面，其实就像傅老师刚刚说的，我们做了一个就是有一点我们中国意味的博物馆奇妙夜，就是晚上的时候呢，就是这些文物们他们开始活过来，哎，动起来了，他们开始有了他们的这种生命和他们的那种日常生活，白天都在，是吧，白天都在营业，他们都在上班正常营业，哎，在他们营业之后然后开始了他们的生活，然后呢有一个就是这个击鼓说唱勇就醒过来，开始四处看看想想，然后开始了这一次这种穿越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旅行。 我们都知道这个校园人是中国传媒大学和国家博物馆合作的这个剧，我们首先应该要从这个剧名和文物之间的关系说起，就是傅老师能不能跟我们讲讲这个校园人是怎样的一件文物，为什么从它做一个切入点。 这个是杨洋老师一眼就看中了，当初这个国博邀请我们去，请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解说员哈，就是 导游带着我们说想在几个重一些重点的文物当中选一个题材来进行创作。 嗯， 那杨洋老师一眼就看中了这个击鼓说唱俑。 没错，当时因为我们那个这个古博物馆是世界上单体这个面积是最大的，所以我们在短短的两个小时，其实这过程当中我们已经很累了哈。 嗯， 然后呢它馆藏大概有14个这个镇馆的这个国宝。 嗯， 我们在这个当中呢我就看了之后，我走到这个击鼓说唱俑的面前，我就被他吸引住了。 因为这个也是其实是我们音乐文物里特别有名的，我们音乐史课本上就有它。 没错， 对，我们都很熟悉。 没错，我包括我们在排练过程当中，我请到北京曲艺团的于磊老师来帮我们打磨一些细节的时候，他也说，他说这个我对他太熟悉了啊， 汉代第一俑， 没错，然后跟他们的这个曲艺形式相关，而且他从小课本上他就学这些东西，而且他现在是这个演员队的队长，他说这个我经常会跟他打交道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像刚才武瑶老师说哈，是一个很奇妙的过程，不仅仅是让文物活起来了，我们也开始跟文物进行这样古今的一个对话， 就开始打交道了的感 觉。是的，我们的演员们也着魔了，后来那个演员跟这个偶每天在一块儿就对话啊，然后演出结束了之后，他自己跟博物馆的老师们联系，他去跑去多次去看这个文物 啊， 他着魔了，他说我跟他是有关系的，他觉得他自己好像前世就是这个俑 啊，我觉得他太投入了。 是的，是的， 对，那我觉得可能比起这个演员，我们的这个武瑶老师应该是更早就投入进去的。就讲讲呗，您在做功课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从文物或者说它历史当中，您应该读到了很多很多的故事。然后您是怎么选取去做自己的创作的？ 当那个这个击鼓说唱俑成为了我们这次活化的目标以后呢，其实就开始探讨就是怎么让它活过来，就是怎么叫醒它，怎么活过来，醒一醒。我们就会想到，就其实如果谈到汉代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大家其实肯定都学过嘛，汉乐府嘛，就是刚刚傅老师说这个就是这个戏的这个音乐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就是乐府肯定大家至少肯定都学过一些乐府，其实就是那时候的民歌嘛，然后民歌其实讲的就是老百姓的就是老百姓的生活嘛，然后所以呢整个这个过程中间的就是从就是相当于我们的这个里面，就刚刚你说有3首歌嘛，然后第一首是上山去，上山去呢其实是就是这个就是做这个歌的时候呢，我们想表达的这样的一个思想呢，其实是就是排忧这样的一个群体，就当时的这种滑稽啊、说唱啊这种艺人，他们首先那个时代他们是有文化的人，他们是那种就是认字的，能有一些自己的这种想法，有自己表达的人。然后呢，所以我们的那个第一个上山去呢，其实是讲的是这些有很多有自己想法的，就是这样的人，就是或者说当时的知识分子，然后面对当时社会这种有一些动荡啊，或者是这种生活不够如意的时候，然后他来面对社会生活自己的理想，然后中间的那个就是理想带给他的那种就是那种痛苦吧，其实是就是上山去这个中间其实讲了，就是包含了一点，就是就当时的这种觉醒带给他的一些痛苦，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在里面。这是这个的第一首歌。然后呢第二首歌那个复命行，其实是一个这种很有名的一个乐府嘛，然后呢就是整个在这个过程中又把这个歌曲相当于在跟我们的这个整个戏联系在一起，然后讲了就是一个人这种就是生活的不幸，然后和他自己内心这种情感的一个抒发，然后这也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有基础的乐府作品的一个再创作。然后第三个呢就刚刚那个放的这首主题曲，然后主题曲呢其实又是一个这样的当代的这样的一个说唱艺术，然后就是我们时隔千年之后，然后我们大家再来看这段故事，然后我们当代年轻人的一种理解和表达。 对，就像刚才我说的那个章子怡演的那个小妹哈，在《十面埋伏》电影当中，她是那样唱出来的：“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但是这个歌词摆在这儿，那怎么呈现出来？其实我真是很佩服 这帮小孩，他们因为年轻人嘛，他们我们文物传承的目的最终还是让年轻人接受， 让他们以他们的理解来理解文物啊。 对， 没错。那个而且还有一个点哈，我觉得要补充一下啊，比如说我们在整个的剧本我们实际上是考虑到国博未来在那儿驻场演出的时候，我们会有日场也会有晚场， 有日场和晚场， 对，有日场和晚场， 就是是一个驻场演出。 没错，因为等于说我们现在是一个排忧这样的一个特定人物串联了3到4个故事，所以这也是这个武瑶老师哈，他有巧思啊。然后呢， 只有三幕吧这部剧， 我们是序加三幕加一个尾声，我们现在这个剧呢是60分钟，但未来我们可以把它扩展到，因为它每一个故事每一幕都是一个很有体量的故事，然后呢。傅龙老师这边呢也有一个巧思哈，比如说击鼓牌，这个击鼓说唱咏他手里会抱一个鼓嘛，当时在音乐这块的时候确实找不到这种曲调啊，具体唱了什么内容啊，但有一件事儿很明确，就他抱了一个鼓所以我们在每一幕当中我们都会发现演员不管说台词啊还是在舞动的时候， 这是个规定动作， 对，我们是规定动作，包括我们有盘鼓以后有敲，所以这一块呢就等于说我们在这个傅龙老师的总策划，音乐总策划包括总监之下，我们会把这个鼓的元素会拿进来，也会在整个叙事当中我们也把它完善进来，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是， 但是这个我觉得实现起来还是有难度的，首先我觉得那个演咏的那个大四的男生，就是选型最后的造型真的很有点很像哈， 后来观众说他特别像， 因为所以就是他 对 他觉得我前世就是他， 对，因为我选演员的时候我其实没有跟演员们说，因为他呢长得挺土味儿的就一般的演员们都长得很靓丽现在的男生哈都是那个，但他呢是很有才华，他是拉丁舞者啊，他又能唱又音乐剧班的学生 还能跳， 但是形象呢他不符合我们现在的这种审美要求，但是他符合汉代的审美要求他长得很有土味儿啊，长皮肤啊，那也是那个，所以呢后来呢就他就演了这个，他也不知道我的想法我们的这个选择，后来他自己就着魔了， 因为其实本来还是要形似的，你说复活文物对不对，本来他有这样的一个形象然后再让动起来，加上他自己的表情和演绎， 对，而且他还增加了一项新的技能，就是那个提线木偶。 哎，对， 对，因为这个把这个偶放大以后做成提线木偶，这个是刘明老师他们做的一个概念。 这个概念，刘老师来跟我们讲一讲。 其实当时我们也在想，就这个文物活化， 离话筒近一点，对， 这到底怎么来个活化？就是后来我们在想，把演员让演员去用什么样的形式去表达？ 有好几种方案， 我们大概做了 套头娃娃， 对，有套头的， 哦， 有让整个演员变成偶的那个方式。最后我们觉得，我们还是变成提线木。我们一开始想到了偶这个概念，但偶这个概念其实偶的表达方式非常的多，然后最后我们选择的方式就是1:1复刻了这个偶，然后让演员去 提。我们最开始也有那个。这个环球影视城的那个变形金刚的概念， 对， 就是人钻到一个， 没错， 人钻到一个里边动来动去， 对，就是钻在里面，就像那个擎天柱的那种， 对， 那种 整个套进去，也有可能就是背着偶，就像我们现在女孩那个很时尚的衣服， 啊，那个衣服上 后面有一个偶嘛， 对， 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尝试。 最后为什么决定用 最终选择这个？我们觉得还是我们现代和2000年的偶的对话，我觉得是我们的。就是现在的演员和那个偶的对话，我们让这个偶真的火起来了。他从博物馆的那个展柜里面走出来，我觉得这是最终我们选择这个偶的，其实真的是想了一堆那个。 但事实上效果，我觉得这个方向选择是对的。 我觉得提线这个是最好。 它有一种那个我们传统的那个艺术的那个叫。 而且现在你 渐离的感觉， 没错， 这种难度会不会很大？就是 双簧。双簧的， 他一边得自己演，一边得提着线，是吧？ 是的， 对，所以是不是这次应该是还他又多了个技能？ 没错。 而且我们在用的时候，为什么就用了这一个偶？我们也怕把它大家演成那个木偶剧的感觉。 是的， 所以我们其实当时做了很多尝试，甚至我们还想就是在偶后面有个汉阙的形象，让那个 演员 踩着高跷。 就是把因为那个偶的高度只有50多公分嘛， 对， 不到60公分，然后我们希望在视觉上让它有一个巨大的反差，然后让它踩着高跷。后来发现其实在演出的过程中还是会有一点， 因为我们只有8个演员，每一个演员他不止演一个角色， 对，我就想问一个问题， 很多角色，所以我们有换装的问题， 我看到演员职员表了， 对， 就是为什么不多要一点演员呢？为什么一个演员要身兼好几种角色？ 你看哈，这个呢，就是我们有除了我们有这个剧目呈现的要求之外，我们还有个商业化的要求，因为这样的戏人多了哈，成本低啊，将来我们可以去巡演啊，演员多了成本就高嘛哈，所以呢，我们是希望这样的一个文物活化的舞台剧，未来它能成为经典的剧， 它能更多的被更多的人看到， 是的，因为这是我们是自己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哈，不仅仅是外来的音乐剧、引进的音乐剧、合资的音乐剧或者是舞台剧，我们自己的剧也能够长青，所以呢，我们就方方面面，这部戏不仅仅是学术上研究，方方面面我们把它打量成一个未来是个经典剧目。所以8个人足以让他走到全世界去， 这也是经过设计的哈。 是的， 8个人就足够了，平均一个人演3个角色， 这也符合我们戏剧的假定性嘛。 啊， 一个演员他能够塑造多种角色，这符合我们戏剧的艺术的一个创造。 然后刚才 所以这个也给我出了个难题， 为什么就是要换装是吗？ 我们总共1个小时的演出，就是后面的换装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实际上， 刘明老师要疯了。 对，一开始。我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事儿好像不太可能，但是我们就还是把不可能的事儿给完成。 是因为这个服装比较繁琐吗？ 就是 是的， 不光是服装、 发 饰、 发饰、 鞋子， 对，发饰、帽子、鞋， 那些发饰都非常造型很奇特的。 对， 他特别厉害，他想到我们半夜的时候我们沟通哈，因为正常发饰我们要梳嘛， 对啊， 梳起来的话这个要几个小时。后来呢，他想到一招，我们就把它对，把它事先把它做好了，做好直接一下就放上去，你聊聊。 对， 聊聊我们那个夜晚是怎么聊的， 2分钟之内把这个话题聊完可以吗？ 对对 对, 对, 对，其实确实是因为当时我们想到这个8个人的换装，而且就是他的换装的差异都非常的大。我们第一幕是百戏，就百戏就各种艺人， 对， 然后到第二幕我们是那个 幕府， 就是幕府里面的就是这些 门 客 三千， 对，门客，然后再到宫廷，其实然后最后又回到了我们那个民间的这个百戏，实际上是我们在设计这个人物的时候就其实是有一个轮回的感觉的，就是他就是这个排忧的一辈子，他又回去了，但是这几幕的这些人物他实际上差异是非常大的。我相信如果看了戏你会知道，反正在宫廷里面的他们，我给他们带了大胡子，就所有的胡子一下就把演员的那个感觉，我现在就演员他在台上他需要有信念感， 对， 就是我真的是大臣，我真的从一个排忧或者从一个民间艺人变成一个大臣，我怎么让他演员有这样的信念感？然后可能有的换装1分钟怎么办？胡子，我要给他一个胡子，我就借鉴了什么？借鉴中国传统的染口。就戏曲的染口， 就直接挂上， 就戏曲里面的一些元素。其实我们在表演里面也有很多戏曲的元素。我索性我的视觉也用了这个，只要挂在上面， 效果非常好， 效果马上就有。 这些年轻演员们一下子就有了这个角色的塑造感觉。 是的，就是给他，然后他的包括他的发饰和帽子，我们最后一开始我们想的是都给他就梳出来的发饰，就一个发饰。一下到底，后来我就觉得那个感觉肯定是不对。后来我们想了一个办法， 怎么想什么办法呢？稍等，时间来到了19:28:01，还有10秒要进半点广告哈。我们把这个埋到这个后半时段，我们再来解释好不好？再解开这个谜团。这里是娱乐麻辣烫，我是千纯。我们进一小段半点广告，稍后回来。 是不是年末事儿多？这会儿刚加完班，在回家的路上。 是不是忙碌了一天？这会儿刚腾出脑子想新家到底怎么装？ 不管时间多晚，只要你有装修问题，可以随时打给全包员。 把严控装修预算、规划设计方案、装修时间安排这些事儿扔给我们。 想先让设计师免费上门量房，也记得打给我们预约哦。 400-606-8866， 我们在电话这头温暖守候新家梦想。 国家大剧院制作话剧《希望长安》1月12日至16日迎来复排亮相，荒诞无稽的惊世骗局，漏洞百出的虚假说辞，老舍五幕讽刺喜剧，与嬉笑怒骂间反思永不过时的时代命题。 家可是头等大事儿，这么草率就决定了？ 我省钱还省出错来了是吧？ 省钱没错，但是凡事得有个度吧。 五万能把咱全家装完，还有更便宜的吗？ 你自己听着靠谱吗？五万装70平的房子，20世纪90年代吗？ 那你也没有更好的备选方案啊？ 问问全包员，橱柜满配，建材全含，家具包圆，配饰赠送，咱自己装个 WiFi 就能直接住， 这还不得奔着20万去了？ 打400-606-8866，10万就搞定，还送电器呢，价格以签约时为准。 全包圆西三环店拍了拍你，并送你一整套南非金丝檀木的家具。 全包圆东五环店拍了拍你，并送你一整套价值过万的智能卫浴。 全包圆北四环店拍了拍你，并送你一套。 送啥？ 并送你整装款只减30000的超值福利，当开业见面礼。 这么多重福利，去哪个店更合适呢？ 打400-606-8866，让接线员给你导航，离你更近的全包圆。 更近的就是更实惠的。 400-606-8866，全包圆新年新店，全程六店。 活动详询店内。 以上为广告时间。 昆明湖上被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角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麻辣烫， 娱乐麻辣烫， 麻辣烫。 2022年 FM 87.6，周一至周五每晚7点，娱乐麻辣烫， 约几位文艺挚友，聊几段真心故事， 品娱乐江湖恩怨，听麻辣快意人生， 100%用心的声音食材， 再撒一把热情的辣椒， 人间烟火气就从收音机来到了内心。 让我们一起用娱乐的麻辣煮一碗真心与开心， 让平凡的日子仍然滚烫。 娱乐麻辣烫，我们等你。 北京时间19:31:53，欢迎回来娱乐麻辣烫，我是千纯。来，刘明老师把刚才没有说完的话说完吧。 我们其实当时在做这个就八个演员的造型的时候，后来我们选择了一个方式，其实也是挺大胆挺创新的，因为在舞台上我们用了很多假定性的东西，我们做了一个假的像帽子一样的头饰，所以所有的头饰就像戴帽子一样。我们给他戴上去， 我知道我都看不出来，我以为是梳好的发饰。 哦，是吗？ 对， 就做的还挺逼真的。 对，就是我们选择了，因为其实这是影视和就是舞台的不太一样吧。我觉得舞台是有一定的距离。 对， 我们保证在就当时我们在其实在这个其实我能保证在国博那个大剧场是完全看不出来， 没有特写镜头嘛， 就没有特写镜头。但是其实我们这次的演出，其实，在这么近的观演关系的距离里面，其实也还可以哈， 没问题。 就是 啊，我每次都非常注意，因为我知道这个点嘛， 对 啊，所以我是一个真实的观众， 别露相啊。 对，我按照这个角度来看，完全没有问题，而且它这个接缝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对，我们其实后来我们发现，其实这个效果反而更好。其实把每一个演员的，我们通过这个大的型儿，其实塑造这个演员其实是一是发型，二是胡须，是其实把这一弄妆都不用化，他马上那个角色的感就出来了，所以我们用了这样的方式去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记得当时那国博的领导专家们来了之后，他们会说唯一有一个担心的哈，他们看我们排练的时候觉得这些演员们颜值太高了，又帅又漂亮，说这完全不像汉代的那些美女和那个俊男啊。但是后来刘明老师这个发饰和这个妆还有服装都上了之后，他们觉得哎，这像是那个土味土里出来的，又帅，然后那个红扑扑的， 土帅土帅。 现在的小孩都太 高原红红扑扑，太 洋气了，说皇上也对劲，原先觉得太帅了 啊！我觉得这个确实这个造型做得很好。 嗯，对 对，而且特别是里边还有一些动作戏哈、啊，翻跟头啊，表演杂技啊等等。这个那个头饰，当然那一段用的头饰都是比较简单的头饰，但即便是那样， 对， 还有就是第一场的时候还有松动的现象，但后来慢慢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嗯、我们连排花了很久的时间，除了刘明老师说到的这个服装造型，我们需要抢装练之外， 没错， 我们还有那个装置，那个装置你看几个大盒子哈，那是那个装置，我带着演员光是合那个就合了两天， 嗯、 因为他说起来观众看着的时候他有视觉效果，但我们排练。过程当中那是一个巨大的绞肉机， 是 啊，如果万一这个在黑场或转场的时候万一没有把它切换到位，慌乱当中它会磕到脚手指头脚趾头， 演出当中很大的一个挑战就是会面对很多的就是突发情况， 没错， 嗯，你得把这些问题提前想到，能想到多少解决多少， 没错，没错，所以要让这些视觉呈现出来的效果能够保持原来这些老师们设计的那个本来的样子哈， 嗯， 但同时呢，我们要把它消化好啊、所以就是确实是挺难的。 但我听说哈，像这个剧从拿到这个项目一直到这个剧本整个出来，好像也花了是一个非常高效的团队，就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是吗？ 对，我们实际上真正下地排练的时间就一个月的时间，当然我们之前有很大的、很多的这种准备的工作， 嗯 啊，我觉得这个可以请这个武瑶老师来说一说， 是 就介绍一下我们当时面对的这个情况，就是一种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嗯 然后当时我们这个项目正式开始的时候已经十月份了， 嗯， 就其实是。就前面有专家论证啊什么的，但是到我们正式开始已经十月份了。十月份的时候呢，其实我们面对的情况就是要快速的把这个剧本写完、 嗯。 然后呢，我们就先做了一个大纲。然后呢，我跟杨洋老师我们对了一下，说这个大纲行不行？说大纲行，说大纲行就马上开始写。然后呢，我们就其实是那个我们团队就快速的把这个就是。我觉得当时我们第一稿剧本就那个大纲出来以后第一稿剧本我们用了两天把这个剧本写完了啊、 嗯、 就其实就是这会儿正好可以那个说一个这种创作上的东西、 嗯、 就是其实好的剧本啊它其实是改出来的不是想出来的， 嗯， 就大家老有一个那种误会就觉得是我们要前期我们要反复构思啊然后来反复推敲啊什么的，就是其实啊就是你说我们比方说我当时心里就想我说我再多构思一天又能咋样呢，我们现在要写一个两千年以前的东西想必我这一天也积累不出个一二百年吧，然后就放弃了这种没有用的这种想法，我们就快速的写，就即使有各种各样的毛病然后我们把更多的时间留给修改，就是哪怕一遍一遍的改。嗯，当时我就提了一个我说这个事情啊就最重要的是完成， 嗯， 就是不能在创作上以这种追求完美为理由，就是追求完美就是拒绝完成、 嗯、 所以没有什么事情比完成更重要，所以我们就快速的把第一稿剧本就赶紧突出来 了、嗯、但我一定要插一句哈、嗯、就说武瑶老师因为他是在影视剧方面 对 啊，别看他年轻啊、嗯、影视剧方面他有很多的成果， 嗯， 但这一次呢是第一次跨界哈、 嗯、 他说不完美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他很追求完美， 他一定是全情投入 是的 毫无疑问啊， 因为他的进入之后呢跟我有一个在创作观念上非常一致的一点，就是说我们是按照电影产业，戏剧没有完全产业化啊，电影产业，也就是说我们在排练场里面，他带着他的团队，我们一边排练，我一边排练一边来改词，一边来修改。现场其实我们把这时间是 double 起来了、如果按照正常我们原来的戏剧创作的这样的一个规律的话，我们先把剧本完成然后我们再去朗读剧本再去下地排练哈、 嗯。 但是我们把这个时间都把它 double 到一块儿了、 嗯、 所以呢我觉得我们俩这一次的合作最好的一点是他把他在电影影视剧创作的那些方面的这些规律进入到我们这边、 嗯、 让我们的戏剧也开始产业化起来、 嗯、 啊，我觉得这个是其实他说不完美但我觉得是一次我们俩很合作很完美的一次的一个体验 我知道这里面刚才我们也说到这里面有音乐作品都是孩子们自己写的哈，好像里面有很多的方言的元素，这个方言在我们这个整部剧里面大概成多大的比例？ 方言这一块呢，就因为这个角色呢，我们设定他是一个四川人嘛， 嗯， 然后 分量很大吗？就是一直在， 嗯，不算大，但是、嗯、但是是在一些那种展现人物性格的地方，还是用了方言， 嗯， 就是其实想展现四川人的这种，面对苦难，然后但依旧还很乐天的那种性格，就是那种很乐观的，然后很开朗的， 嗯、 然后很勇于直面困难，然后用一种很热爱生活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气质。 嗯，洒脱很又很乐观。 嗯， 对， 所以我们这个戏也是一部喜剧。 啊，有 在二幕的时候，非常逗笑。 他的三幕是互相就是独立的，各自独立的一个剧吗？ 是，他们单独可以成为一个故事， 嗯、 但是呢，由这个提线木偶的这个说唱勇来串联，这样的话呢，一方面他可以独立，一方面他又讲了一个排忧、他自己本身这样的一个人物的历史的背景， 嗯， 其实把汉代的高度文明的这样的一个文化。艺术形式也体现出来了，所以我觉得它寓教于乐吧，这样的一个作品。 嗯， 包括刚才提到的音乐里面，其实也有四川方言。我们的 对方言其实不用完全用。刚才武瑶说的时候，我脑子里突然就闪现了那个金庸先生在那个《鹿鼎记》里边描写韦小宝也是这样的。 嗯、 他你看那文字什么也是普通话的这种，就是我们都明白的大白话。但他一旦塑造他的形象，什么乖乖隆地咚，什么是那扬州话的那个东西， 没错，没错， 这个这你这是像金老金先生， 没错，而且就这会儿正好补一句，就是那个其实像《鹿鼎记》里写韦小宝，他其实用的就是经典的扬州平话皮五辣子，他用的皮五辣子的这个，然后皮五辣子那也是我们那种中国传统戏剧里面就是很经典的这样的一个作品。就是其实是就我们今天创作，你像金庸先生写那个韦小宝这样写鹿鼎记这样的小说，然后呢到我们今天来写这样的一个年轻人的这样的一个话剧，其实我们依旧能从我们的传统戏剧领域就是汲取到很多营养。 嗯，我觉得刚才那个刘明老师其实讲到了舞美设计，因为之前刚才我们在导播间的时候还聊到哈，所有的服装都是您来设计的，相当于一个高定的感觉，然后挺花钱的吧？ 挺花钱的。但是说实话，我们其实一个校园的创作， 嗯， 我们还真的不是按照纯商业化的方式，其实还是就是该省钱的地方省钱，我们把钱花在刀刃上才能出这样的效果吧。 嗯、 我觉得是我其实也做了很多取舍， 嗯， 就 但是已经追加了好几次预算了， 是的 在舞台方面哈， 对，其实包括我们的舞台也是，因为这也是我觉得做舞台剧创作的，我们叫做命题作文，限制性的，限制性很多。 对， 比如说 林明老师讲讲我们的舞台， 对， 因为我觉得这舞台是特别有意思的，而且很有寓意。 我们的其实我们这个舞台，其实最终呈现大家观众看到的是六个盒子，我们所有的空间都在这六个盒子里面去构建的， 没错。 然后这六个盒子的灵感来源于，其实就是博物馆的那个展柜。 嗯， 就是其实我第一次 透明的那种， 对， 是的， 其实我们还不是透明的，但是在舞台上的视觉感觉是透明的。我们做了一个，一米五乘 三 米的这样的一个盒子的，在舞台上有六个一模一样的。然后我们在两面用纱幕去做了，然后做了就是单面做了个 LED 的灯，在舞台上的视觉就像是个柜子， 展品 就是像是个就是展柜、 嗯。 其实这个灵感是来源于我当时第一次去看那个。说唱勇的时候，哎，我觉得这个说唱勇在这个展柜里面的这个空间，如我就在想象那个舞台上的画面，如果这个说唱勇能够从这里面走出来，这不就是火了吗？ 嗯， 就是我们其实最初的灵感就是来自于这个，所以我们就选择了这么样一个空间，用了六个盒子去。然后我觉得杨洋老师比较厉害的是什么呀？我们的演出时间的调整导致。只有两天的时间，我们在那个空间里面，因为在排练场，它和我那六个盒子放在那里完全不是一件事儿。 排练场里面没有这个装置， 是没有。 所以我们当时排练场有一次连排的时候，也得到了专家和老师们的认可啊，觉得很好看这个戏。但是进了小礼堂之后， 感觉又不一样。 我跟演员们都傻了，因为六个盒子放在那儿怎么用？啊，能够戏融入。 那我觉得国博应该向刘明老师学习，把那些盒子展柜都带上轮子，可以推着走，因为他那几个轮子其实可以很方便的换位置啊，构建重新这个舞台的布局啊。 嗯， 但是那个其实跟咱们家具一样，它是有锁扣的，踩下去它才能不动， 嗯， 放开它才能动，所以我们的演员很辛苦， 是的， 看的时候他们既当演员，然后 还当搬运工， 对，还得当搬运工，那个厂工，就是说，那这个 是我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其实我当时也是有一点担心的，就是这个盒子到底能不能用好。 嗯， 但是我觉得就那天我记得我跟杨洋说，我说没问题，大概半天，就我们开完那个会之后就到那个剧场去看那个盒子，然后你去找了找感觉，我觉得这个是对的。 嗯， 就是其实一开始我也担心嘛，担心这个盒子，一是演员的操作上面，二是真正是不是能搭建我们想象的那个空间的感觉。其实我们最怕的是什么呢？最怕的就是两层皮， 嗯， 就是视觉是 视 觉， 细 是 细，对， 这个东西就特别可怕。就是其实我们在一开始的，因为我跟杨洋合作还次数比较多，所以我觉得我们还算是有默契， 很默契， 我们还比较有默契。其实最初定这个的时候，其实也是考虑到预算的问题，我们真的是用多少预算，然后包括就是其实我们前面讲到的，如果我们真的要去巡演，什么样的方式是最简单的方式，是最就是最快的，能够我们说去演就去演，就是用最简单的方式去 带最少的行李， 空间， 对， 它全都在这里面，就是盒子，我觉得是可以去表述这个。 所以当时我们那个中国戏剧家协会的一个外联部的一个副处长，他看了这个戏之后，他说最开心的这个戏，他觉得能去走出去了。 嗯， 啊，他特别希望这个戏未来我们疫情好转了之后，能够代表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品质哈，能够出去，我也很开心。 嗯， 啊，这样的话其实跟我们事先跟团队们我们商量的是一致的，我们希望这个戏能够长远，能够经典。 嗯， 哦，我觉得合作愉快。 对，这个盒子确实特别好，因为在之前我在教室里看联排的时候是没有盒子的，就觉得那几个人两这个像个大雁八字排开没什么感觉，但是到了小礼堂有了这个马上就不一样了。 但是我可记得你一句话，当时傅龙老师跟我说，我说怎么样看完这个戏，他说未来有了装置之后这个戏应该很厉害。 很厉害。现在有没有达到您心目当中对这个戏之前的一个期待？ 对，而且这次其实还有个遗憾，就是说， 有遗憾， 就是那后边那个 LED 啊，因为后来在小礼堂呢就做了一个简装版的了。 是的。 啊，那如果真的上了国博大舞台，那个弄起来，因为现在咱们都知道，无论是在晚会上还是在这种综艺或甚至电影的拍摄，都会用那个大屏的技术来呈现。 这个 LED 我觉得我们也可以讲一下，其实创作的过程，其实最初我们是所有的设计都是在国博的那个舞台，其实确实还是有很多限制性的。我们一开始选择本来是想用，就是我们需要有这种多媒体的视频，我们一开始选用的是投影的方式，然后再做背投，但是其实那个空间给我们的限制真的是非常非常多。后来我们临时改的方案，我们把方案变成了一个1米5×21米的长条的 LED， 实际上我们就把这个视频的这个空间和演出的空间融到一起了，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我就给你投个大屏幕，它不是那种晚会的概念。我觉得实际上是因为时间比较仓促嘛，其实在这个就是在 像一个纽带哈，一个 对，实际上 像那个一个卷轴， 它没错，上是一个画轴，而且它是一 个 这样 U 字形啊，所以它跟盒子这种比例，我觉得放到一块儿是非常合适的。 没错， 嗯， 我就是其实我看到了那个照片，舞台当初那个演戏的所有的那个，确实在舞台的最后面那个 LED 灯一亮，就感觉变成了一个私密的空间，而不是说在舞台上， 没错， 对，所以给别人更能带来一些沉浸式的那个体验。 没错，没错，说的特别对， 挺好的这个设计。但其实我觉得更多的很多的设计，包括在音乐上，包括在舞美设计上，怎么样又不失那种古代的文化的一些特征，又不失现代舞台剧的一些特色，我觉得大家应该也是花了很多的脑筋心思在里边。 没错，我们这个戏呢，刚才武瑶老师也谈到哈，我想再深入一下，比如说我们这个戏的，剧本的取材哈，这个来自于比如说像《史记》呀，这个《乐府诗集》呀，《战国策》呀，《后汉书》啊，从文本的角度，我们还是挺尊重历史，因为它毕竟文物本身带来了历史和这个文化的厚重感。那从这个表现形式上，我们又觉得要贴近观众，现在的观众。让他们喜闻乐见之后，他们才会愿意去深入去了解，包括我们现在的孩子们啊。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歌曲、我们的舞蹈，我要提一下舞蹈哈。舞蹈呢，我们的盘古舞啊，盘古也是属于汉代的，而且现在的这个文物是文物的文化是出圈哈。现在你看河南台呀、我们看到这个他们的舞剧、他们的文物活化飞天啊，这样的作品真是从通过小视频，我们的手机就已经非常的流广了，会很 美轮美奂，对， 没错。那我们这部戏呢，是第一部国内的第一部的舞台剧，包含了话剧，包含了曲艺、舞蹈、音乐，包含了诗歌。等等的艺术形式都在这样的一个小剧的里面。 刚才说很多的舞那个形艺术形式，是不是好像还有相声？ 有相声，有曲艺。 曲艺 啊， 这个 而且我们这里面 早的时候，我记得好像咱开专家论证会的时候，有专家就提出说，你们可以照着现在脱口秀的这个路子走， 没错没错，就按照这个来。所以我们那个二幕特别逗我们二幕有很多现挂的一些演员们即兴的一些成分，然后会走到观众里面，跟观众有一些交流，跟小朋友有一些交流，特别有意思。 那现场的那个效果应该非常好吧？ 效果蛮好。 剧好像我知道之前在去年年底已经演了三场了，在我们的传媒大学的小礼堂里面。 没错。 现场反响怎么样？ 反响非常好，我们后来这个场地就爆棚了。那其实不是一个正规的演出场地， 条件比较简陋，都是坐的小板凳。我说不行，就得从办公室里把 那个我们都去过嘛， 对， 折叠椅都多拿一点，要不实在坐着很痛。 小马扎大家坐那儿 那 啊，都坐那儿也都很开心啊。场这个整个这个观演关系非常好。对。 但是接下来我们能够看到这个剧就应该是在国博吧， 对，我们希望是疫情好了之后哈，我们就能够进到国博里面先去驻场演出。未来呢，我们也希望这个戏能够走到更多的舞台上吧。对， 而且这个俑其实可以进行一个那个文产开发哈， 没错，我们有很多文创的这种想法 就只是想法是吧？ 对，国博因为它现在有了这个击鼓说唱有的冰淇淋，就是那个雪糕。未来我们现在看到小朋友看完这戏之后，都希望跟这个俑来合照哈。未来我们希望，对，我们就会 偶嘛， 对 对 对，包括有很多的文创产品都可以做我们有一些剧当中的一些台词有一些形象啊，我觉得都是我们未来文创产品的一些非常好的基础。 说说选角吧。 别看我们这个戏哈，只有这个说是下地排练一个多月，但是在做这部戏的，我还是完全按照这个正规的艺术的创作的规律，会有一个 casting， 专门是选角。那在18音乐剧班，我们31位同学当中选择8位演员，我们专门用了一天的时间来进行选角。 他会有 A 角和 B 角吗？ 我们目前没有， 目前没有 因为时间太短了。 目前，但是总体感觉好像是不是过于阳刚了？ 就是角色的那个 男性， 对，因为这个击鼓说唱勇他本身是个男性所以呢，我们这部戏呢是4幕4个演员分头来演这个排忧，因此首先我们基础上就是四个男演员就锁定了。中间还会有2个男演员的这样串场，加上有2个这个女演员，她们有舞蹈的部分哈，所以我们就8个演员。那首先我们是第一是要靠近角色比如说击鼓说唱勇那个男孩子，我觉得就很像。 对， 那其他的呢？他的条件首先 他 能唱，他 就演这一个角，对， 他就演这个角色， 他任务比较重。 对，没错。所以我们基本上要能唱、能跳、 对、 能说。唱念做打都要能达到，所以我们是按照戏曲的这样选角的一个方 式。对，这次我比较意外，就是因为我经常去看他们音乐剧培养的， 课程嘛，比如有声乐啊、有声乐课呀，有舞蹈课呀，包括爵士舞啊、古典舞都有哈，包括 表演。 对，但是我们没想到还有杂技，这回这个、 啊、对， 有好多什么 身怀绝技的学生是吧？ 对，倒立，百戏当中没有很多这种吞大刀啊，这个 对，对花枪啊， 对，还有花枪啊啊，这个什么胸口碎大石啊，类似于这样的，对这种东西、嗯，所以很民间，很有感染力。包括我们在三木的时候，我们专门有一个川剧， 嗯 啊，川剧的这种变脸那个时候因为没有哈，我们就没有做这个，但是他有这个帮腔啊、嗯、这种川剧这种唱腔的东西。这个音乐剧班的孩子有一个孩子，他之前是能唱昆曲，生生的然后给他掰过来，让他用四川的这个方言来唱这个川剧。 嗯 啊，所以这部戏我觉得观众看完之后的反响是一直都让他们很有吸引力， 就很有新鲜感， 很有新鲜感， 每一幕都会吸引他们。 我当时跟武阳老师我们商量，我们俩的确定一个风格是一戏一格， 嗯， 所以我觉得最后我们是基本达到了这样的一个质感， 嗯，这个傅老师，最后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尾声歌曲《校园人》的创作吧。 哎，这个创作。这个我实在不敢说说，以我的角度来看，就是说，因为我刚才说了，这个音乐经历了从一个思辨的一个过程，就是刚开始总是也想到我们古老的中国的那个十大传统古曲啊，能从哪儿找些灵感啊？但是后来呢，就是解放思想了，解放思想，而且尤其是。出了那叫书浩吧，那个 书浩 啊，书浩 嗯， 这孩子就是他本身是个演员，但是他的音乐方面的能力非常高、嗯、他能作曲而且还混音啊，这个就 下次把他叫来啊，是一个非常现在是一个很有流量的一个小明星， 对、哦、这个演员他直接参与了创作，他必然会给这个部剧注入一些很新鲜的活力， 感觉这个演员真的是十项全能、 啊、对对对对、嗯，所以我们说了，框架只要没有问题、 嗯、 他们愿意去 rap 他们就 rap 哈，他们就是只要他那个整体的基调没有跑偏嘛，而且他们的这个词啊什么的，我觉得结合的都很好。 嗯， 那因为我们没有人知道2000年之前的音乐到底是什么样的啊、虽然我们有些东西是知道的，比如某些乐器可能诞生于某些年，然后之前你可能听不到、 嗯、 但是为了舞台的表演，为了当下的这种剧目的传播推广、这些都可以，这些刚才我说了，这个专家给我们的很好的建议，这些坛坛罐罐都可以打破啊、 嗯、 就是因为我们要活化，为什么要活化，那就要传承，那只要有这用把这个中国的故事讲给，用喜闻乐见的形式讲给现当下的人看啊、 嗯、 让孩子能接受能喜爱，这个就是特别好的一个主旨， 没错，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戏里面的音乐真的是创新， 嗯 啊，然后既有传承有创新啊，所以我觉得特别希望观众们未来能走到国博去看我们这部戏， 对 啊，我们未来这部戏呢也会更名为叫《盛世欢歌》， 盛世欢歌、嗯、好，现在叫校园人， 是的， 今后在国博就能看到这个《盛世欢歌》，可能会从一个小时变成两个小时，会更长一些、嗯、 对，我们未来希望把它做得更精细， 好的好的，那感谢四位主创跟我们聊了这么多哈，有机会身临其境的话呢，我觉得我和今天所有听完全程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相信一定会更加能够看明白这个戏，而且更加能够收获更多。也感谢今天做客的四位我们的校友，我们的前辈哈，傅龙老师、武瑶老师、杨洋老师，还有我们的刘明老师，我是千纯。那我们最后想起的还应该是我们这部剧的一个主题曲，叫做《校园人》。然后这里是娱乐麻辣烫，明天再见吧。 上山去，让思想。